佛。可惜一生都没有学相，没有学成功。我们这个心还没有安于法。大部分是安在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安在这些地方，把这些事情看得很重。对念佛这个法门呢，是非常向往，还没有办法安住。大势至菩萨要求的标准，我们距离还很遥远，布施六根我们没做到，净念相继也没做到。什么叫净念？不怀疑，不夹杂，叫净念。我们还有怀疑，为什么知道有怀疑呢？我们没有安住在名号上，像那些老太婆，他们不怀疑，不夹杂，他心安住在这一句佛号上，一天到晚就一句佛号，除这一句佛号，什么念头都没有。他有没有见性？没有。虽没有见性，他也不起烦恼。你不相信试试看，你骂他他不会生气，他对你还会笑眯眯的，还跟你念阿弥陀佛。你赞叹他也不喜欢，如如不动，他就一句话。赞叹回报他没有放在心上。只有一副弥勒佛的面孔。对一切人都平等待遇，不分高下，就是他这一句佛号把所有烦恼全部扶住了，所以他决定得胜。这是净土法门的殊胜，净土法门的不可思议。世尊说法了，对于人非常重视。六度里头，布施跟忍辱这两个最重要。布施是积积功德，忍辱能保持啊，没有忍辱啊，那个功德积不住啊，你所积的功德都会漏掉。火烧功德林，火是什么？嗔恚， 脾气一发，功德全没有了。功德是初始法，不是时间法，啊，超越六道轮回。一阵声闻，圆觉菩萨佛果渐渐上升，那个靠功德了。功德最怕的是嗔恚，所以嗔恚、傲慢、嫉妒，都把你的功德毁掉了，啊，把功德变成了福德。福德里头不好，叫三世余缘呢。求了生死出三界，求菩提果，这是功德。念佛求往生是功德啊！我们决定不能想人天福报啊，生活过得去很好啊，很知足啊，很满足啊，啊，不要再要求了，要求就错了。啊，我们所要求的，求佛菩萨加持，让我们真正能够远离烦恼习，不再迷惑颠倒了。啊，做一个真正念佛人，也就是除了佛号，没有杂念。世间无论什么事情，随缘就好。啊，有缘很好，没有缘也很好。啊，没有需求，于人无争，于事无求。一心一意念佛求生净土，这个人天天在积累功德，啊，我们要向这些人学习。实在说，人生在世间很短，人生其实古来稀也。啊，四五十岁走的，五六十岁走的很多。啊，即使我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这些祖师大德，七十以上的也少啊，可是我们非常佩服啊，他们能够在五十之前道业就成就。啊，行吗？难不难？如果有十年功夫，专攻一样，他真能成就。古人的心定，妄想杂念少，也没有外面境界的诱惑，啊，人都老实。 啊，都好学，都真干。啊，所以三四十岁就成名了。啊，五六十岁就离开人世间。啊，所以学东西要抓住年少啊，年岁大了就困难了。啊，人立志多半在少年，二十岁以前。啊，二十岁以后他真干。啊，所以三十有成就。啊，古人不像现在人，古人尊重圣贤，立志成圣成贤。以古圣先贤做榜样，向他们学习。啊，尤其是学一家之言，成就快呀！啊，一家之言，那就是持戒。啊，他心。念能专一啊，圣言的专一，他一定得三昧。得三昧之后，快的二三年就开悟了啊，慢的也不过四五年。智慧开了啊！学圣贤教育能赚钱吗？今天都把这个摆在第一位啊！学圣贤教育。能过好日子吗？啊，其实真正学圣贤教育不难，啊，难在什么？这一条路要坚持。一直走下去，效果就出现了。啊，只要五年，一心一意，不转变念头，啊，不改变行门，五年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自己的自信心就出现了啊！五年之后呢，你很可能啊，再加五年，五年不够啊，必须再五年，这个根就稳了。现在社会。障碍很多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在那个地方勾引你这些都是考试严重的考试 你能够关关通过吗？考你什么呢？考你的五戒十善，考你的六度六合。如果你失败了，你不会有成就了。你真能够坚持，真能够忍让，越学越欢喜，法喜充满了，长生欢喜心了，这就得受用。欢喜滋养我们的法身慧命，当然身体健康也就不有大问题了，那这是我们一生经过的，一生从这个里头锻炼出来的，所以发心之后，真的与你能不能成就语言是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人，没有人护持，你没办法了。护持最重要的是让你物质生活、衣食住行你不需要忧虑，你才能够专心。如果要为衣食住行操心，你的心定不下来。所以我们什么都不讲求，只要每天饭能吃得饱，衣能够保暖，有一个小小房子可以睡得很安稳，足了，没有过分的奢求，别人愿意帮助你，你什么都要求好，求舒适，人家就难了。整个心都在经教上，会让护持的人感到安慰，他帮助你，你将来成就那就是他的护持的成绩。那你要是不成就，一事无成，那他的护持全盘失败了。自己一定要锲而不舍，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我们一生遇到这种人，你真正能护持好，这是无量的功德了。学习一定要循序渐进，一定要有耐心。一退转，真的就完了。 长时间进进退退，成就非常困难。啊，这是我们自己能体验得到的。我们自己求学过程当中，还看到许许多多的同学朋友，啊，年岁大了，看到他一生，啊，从小到大，啊，小时候在一起读书的同学，到现在都80岁了，好多同学都不在了。啊，70岁之前死一大半了。啊，一生快走完了。这一生过得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绝大多数到最后是一声叹息，人生如梦啊！啊，死了之后又去搞轮回了，这一生别过了。这一生真正是太委屈了啊！啊，遇到圣贤教育，遇到宗教教育，来生可能的人道、天道，还有这个机会。啊，遇到佛法，绝大多数还是人天两道，除了遇到净土，遇到净土往生极乐世界，那你真成就了，你这一生没有得过。啊，这一生的成就殊胜无比啊。啊，佛法在今天真正有成就，也为此一门。啊，这是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的，只剩下这一门，能一生成就。啊，很多遇到佛法的人，啊，他立了。啊，好像是自己提升了，其实不是的。真正提升了，他就不会往后退了。啊，那么这样的人现在很多，喜欢劣等，喜欢捷径。啊，遇到净宗，瞧不起净宗，认为这是释迦牟尼佛教老太婆的，啊，教那些没知识的，开的方便门。啊，我们自己有聪明才智， 怎么会去学这个东西？啊，这一个误会就造成了在这一层无比殊胜法门当面错过，这真可惜啊。在佛门里头，国学多闻啊，通宗通教，贤迷圆融啊，他都普遍设立啊，都知道能言善道，讲得天花乱坠啊，著作等身，世间名利啊都来了啊，自己以为自己是大成就者，殊不知没有离开六道啊，贪名贪利啊，啊，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寺院建筑是宫殿的建筑，他在这里面享福啊，一呼百应，多少人伺候，多少人照顾，大福报现前了，把他过去修的福跟这一生当中修的福很快就相近了啊，相近了之后他有没有做错事情，有没有造作罪业，如果有的话，这个东西临终啊都现前了，现前三恶道去了啊，堕到三途，三途很容易进去，出来好难啊，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我们不能不提防啊，学佛遇到净宗还堕落到三途，大错特错了啊，所以现前这个世界障缘多而且严重，跟古时候不能比，古时候有很轻，现在非常严重啊，你不能够忍辱，你就没办法通过我们，要下定决心，这一生呢，往生净土。对这个世间，不要再留恋了。啊，今天身体在世间，要修真正的功德。啊，真正的功德怎么修法？用真心修，不要怕吃亏，不要怕上当。不要怕别人骗我啊，诽谤我陷害我都不要怕，这些全是假的，诚心诚意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与他无利的一定要帮助他， 与自己有利的，可以不必做。啊，与自己有真正利益的，就是念佛。其他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自己都没有利益。啊，所以一个造弥陀净业，一个是造六道轮回业，这总得要辨别的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啊，哪个是到极乐世界去的？哪个是继续在搞六道轮回的？念头才起，事情才发生，就要想到这个事情是轮回业，还是往生净土业？啊，轮回业决定不干。啊，能帮助我们往生，帮助提高品位，这个事情做得越多越好。我们听到这个经，读到这个经，要知道佛对众生的恩德，我们要想怎样去报答他。那为什么不会报恩？不知道恩德，知道恩德了，常常想报恩。啊，想报恩呢，就会精进了，就不至于退转了。谁对我们的恩德最大？阿弥陀佛第一，没有比阿弥陀佛恩更大的了，找不到了。啊，从四十八愿就能看到啊。三中不退，你想很快就得到，有没有方法呢？有。应以恭敬心支持名号，真诚心念、恭敬心念，你就会得到。啊，真的，念佛三年往生的，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往生传上看得太多了。不难呢。啊，真正修行人只要三年呢。啊，快的快的是几天呢。宋朝盈科法师为我们实现的三天。那古往今来念佛真正往生的人大概都是三年左右，有人不到，有人三年过几个月。你看三种不退转，你统统得到了。问题就是他不想去，到极乐世界是死啊，死太可怕了。这一个错误观念障碍了多少人不能往生继续搞轮回。 真正是大错特错了。啊，这是什么原因？是对极乐世界不认识。如果真的认识了，我跟你说，你想不死，你就老实念佛求生净土。求生净土，生到极乐世界，是活着去的，不是死了去的。你没死，你看到阿弥陀佛来了，你跟阿弥陀佛走了，这个身体丢了，不要了。啊，换一个身体，比这个身庄严太多了。啊，换的是法性身，居住的是法性土。那个身的寿命是无量的，真正无量寿。这个身是生灭身，是无常的。把无常的身丢掉，换一个真常的身，你要不要？啊，这个身大概到60之后，老了，毛病都出来了，不好用了。啊，60之前还没想到老，还觉得不错。60之后真的一年不如一年，何必呢？为什么不去找阿弥陀佛呢？啊，换一个无比清净庄严的无量寿身，啊，世间有没有不思法？有，净宗就是不思法。真的不是假的，在家出家学佛的人多，真正成就的人很少。啊，净土法门传得广，学的人多。啊，为什么成就的人那么少？对于经义了解不多，深入更少了。不深入，信心发不起来，运行不坚固，遇到外面一点风吹草动，信心就失掉了。念佛念了一辈子，到老了，老了身体不好啊，常常有一些难免的病痛，这个时候他的心就转变了，转到去求医，把佛号就束缚了，不知道佛号的功德比医疗的功德大多了，不能比。啊，现代科学家发现的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他也没懂得。 如果他要体会到要懂得了，他就可以专心念佛，专心念佛他的病很快就好了，什么事都没有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念头转到医疗上去了，医疗未必能医得好，佛也没念好，两边都失掉了，这是非常可惜。啊，应该怎么办呢？把全副精力放在阿弥陀佛上。啊，医疗这边呢，随缘。不要执着，不要去寻求。啊，寻求我们念头，那个一念念的心啊，动摇了。啊，这个损失最大，怕的是这一生不能往生啊。身体不重要啊，往生重要啊！啊，要把往生摆在第一了，这就对了。啊，什么都没有，往生这桩事情大。这一生的人生闻佛法，闻到这个法门。听到经上这么说法，这才慢慢醒过来了。啊，可是自己业障重，这也是我们必须得承认的。世事惊身，所造一切不善业，与一切众生结这些冤仇，我们自己心里有数啊。那些冤亲债主不会饶过我们啊！我们有理由学佛了，天天念佛，天天回向，原谅我们的冤亲债主很多。但是还有坚持啊，不肯让步的也有啊，虽然是少数啊，它产生很大的障碍啊，给我们很多很多的麻烦，就如同疾病也是啊，我们怎么办呢？还是要忍受啊，还是要用这一句阿弥陀佛累积功德回向给他啊，时间久了他也会放松的啊，我们对这个身体放弃了，无所谓了，他对我们就没有办法了，我们把身体看得很重，他就用身体来折磨你，你看到不重，没用处，没效果，没效果，他就不干这个事情了。啊，因为折磨一个人，那个人受折磨，自己同样也受折磨，并不是只有他有苦难，自己很快乐。没这种事情啊，有时候甚至自己受的苦难比对方受的还要多，还要严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六道皆是有情众生啊， 应该没有例外呀。啊，我们能够把心量扩大，把六道融成一体，啊，愿一切冤亲平等往生极乐世界。啊，这是他们决定可以接受的。啊，这念佛功德多大，念佛利益无边呐、啊！念佛的人多，知道这个事情的人太少了。因为念佛它有疑，所以这句佛号念的功夫不得了啊，完全没有疑惑，这个佛号的功德句句不可思议现在我们明白48愿完全归在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又具足48愿，而且还具足了阿弥陀佛无量界所集聚的功德，也都在这一句佛号当中。所以这一句佛号得到的是阿弥陀佛无量界修学功德加上48愿的价值，你怎么不肯念呢？你怎么还有那么多的妄念呢？还有那么多的妄想呢？因果法师真的将身心世界万缘放下，一心专念3天3夜就把阿弥陀佛念来了，没有别的，就是一个真心，真心真意。啊，把阿弥陀佛念来了，问题全解决了。啊，3天就往生了。啊，他还有10年寿命，不要了。可知这个法门真的是容易修。难信易信，信真难啊！因果是悲，地狱吓到了啊！地狱太苦了，自己造了地狱罪，怕堕地狱。啊，是这么一个原因，让他一切放下了，一心去念佛。啊，他要没有造这个罪业，没有这种恐惧的心， 这个缘就不成熟。所以造作这些恶业，对他一生来讲是大功德了啊，促使他放下万念，一心真念了，真干了，给后人留下最好的榜样，证明第十八愿生念必生，无逆是恶，回谤佛法，临终之前真正能够忏悔改过，后不再造啊，真信真愿求往生，一念十念佛还是来施舍啊，还是来接引啊，弥陀的慈悲宏愿确实是超世间的佛事门中不是一人，阿弥陀佛做到了啊。那我们今天要注重的就是破见思烦恼，见思烦恼是习心造成的，不是本心。啊，完全是粗重的烦恼习气。菩提道难走啊。一层一层往上提升的好不容易啊。我们连第一个阶梯都没有登上啊。所以许许多多学教的人学到这个地方不学了，退转了，这太难。啊，真正破了身见啊，破了见惑，他信心有了啊，他会有兴趣慢慢向上提升啊，要真干。破见惑不难，破思惑难，思惑是藕断丝连啊，有很重的习气，这种烦恼常常会起现心啊，贪心，遇到外面的缘，这个念头就生起来了啊，财色名利遇到就想占有，就想控制啊，这个念头一生就被烦恼卷进去了，越陷越深，越迷越苦啊，不知道啊，它是假的。是世尊在一生的教学，非常值得我们佩服。 啊，他真的是由浅而深，一步一步向上提升。我们修的是净土法门，一切法门没有破见惑，就是凡夫，凡夫没有不退转的，有的时候退到无间地狱，很可怕啊！而且这种现象很多，不是少数的例子，尤其是现在的社会啊，你细心去观察，跟佛经对比，你完全晓得了。啊，我们六根接触的六尘，负面的太多了，负面的诱惑，几个人能不动心？啊，能够见如不见，听而不闻，有几个人能做到？啊，造业太容易了，起心动念就造业了，不必有身的行为。啊，菩萨戒禁，戒罪是从念头上戒罪，所以菩萨戒难治，声闻戒容易治，小乘戒论事不论心。这个人我恨他，我想杀他，但是我没杀他，就没有破这个杀戒的罪，一定要把他杀掉，这才戒罪。但是大臣不行，大臣你动心我想杀他，已经破了杀戒了。菩萨戒难持啊，菩萨戒论心不论事啊，小乘戒论事不论心啊，好耻啊。啊，学佛小乘容易学，大乘难。佛说的，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说的非常有道理。一般人真的疏忽了。这个要知道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命不重要，慧命。那慧命能不能延续生命？答案是肯定的，能。啊，问题是我们对于经是不是真能相信？关键在此地。啊，经不能相信，继续搞六道轮回。啊，不知道要到哪一生哪一劫才能出头。 相信依教奉行，这一生没有一个不成就的。极乐世界美好到基础了，那个世界是无障碍的法界，这是真的，千真万确的事实啊！我们了解之后啊，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啊，我是真想去啊！天天都在想啊，啊，佛不来接引我，佛不来接引我，找不到路，我只有在此地等啊。啊，那么佛留我在这个世界走多住几天，我想也是叫我表法的。啊，表什么法呢？告诉世间人，这一部经是真的。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是真的，华念老的注解是真的。依照这一部经跟这部注解修行，决定没有错。我相信就是为这段事情，希望大家对这个经再不要怀疑了啊！怀疑我们自己的亏吃太大了啊！依照这部经，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决定成佛，这还得了？轮回太苦啊，啊，这个法门真不容易遇到啊，遇到之后啊，可不能把它放弃，放弃就太可惜了啊。李老师说得好啊，机会错过了，在轮回要过不知道多少劫，你才能再遇到啊！这个世间的一切一切都应该放下，别放在心上，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把阿弥陀佛放在口上啊！开口就是阿弥陀佛，念念是阿弥陀佛，没有别的念头，这就对了。